分手，春风都化成秋雨，爱就爱到底，再也不愿见你在深夜里买醉，不愿别的男人见识你的妩媚，你该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，答应我你从此不在深夜里徘徊，尝试放纵的滋味，你可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。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，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，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，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，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，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， 经典随身听， 分享经典好时光。 969听资讯， 今年969一起听资讯，我是主播银奇。根据大学生使命担当调查研究报告显示，58%的大学生希望成为职场精英，只有15%的大学生希望成为专业领域内的一流专家。人社部副部长近日表示，将继续加大农民工工资治理力度，努力在2020年基本实现农民工工资无拖欠的目标。近日，电脑专家在互联网上发现了一种大规模杀伤性的新型病毒，该软件对受害者计算机上的文件进行加密，要求以加密货币交纳赎金。北京至雄安新区城际铁路正式开工建设，该铁路共设5座车站，通车后北京城区与雄安新区实现半小时通达。春节后北京蔬菜上市量增加，价格进入下降区间，这种走势将持续到今年6月份之前。取材自中国先秦古籍《山海经》的动画片《山海宝贝》第一季陆续登陆了卡酷少儿等全国近20家电视台。以上就是本时段的969听资讯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一生最爱，请你不要再跟他拌帅，我不会放过你，你要好自为之，因为我现在开车回来。你别碰我女朋友，就算你喝了点酒，我现在就要看清楚你什么是好朋友。你别碰我女朋友，就算你喝了点酒，我现在就要看清楚你不是我好朋友。你什么是好朋友？你别碰我女朋友，就算你喝了点酒，我现在就要看清楚，你不是我好朋友。 房山人民广播电台，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。

九九九经典随身听，我是一直陪你在开车路上的林奇。可能大多数听友一天中最高兴的事儿，除了下班就是拆快递了。快递包装材料主要包括快递运单、封套、塑料袋、气泡膜等等。但是你知道吗？这些材料在自然条件下需要200年才能降解。而值得关注的呢，是新版国际首次明确提出，快递包装袋宜采用生物降解塑料。用生物降解塑料快递包装袋呢，在一定情况下，如果温湿度合适的话，一年内可全部降解为二氧化碳和水。哇，相信你也很期待新版快递包装吧。

覆盖的威力。 有了九六九，才知道价格的优势； 有了九六九，才知道经典的魅力。 经典九六九高效传播平台， 九六九 VIP 广告发布专线0105175200。 郑绪岚，中国第一抒情女高音，80年代中国歌坛最重要的符号之一。一首电影《少林寺》主题曲《牧羊曲》，让无数的人为之倾倒。他演唱的《红楼梦》插曲《枉凝眉》红极一时，至今仍被称为经典之作，无人超越。九六九艺人馆特别推荐中国大陆当代著名女歌唱家郑绪岚，直约专线13810010969。 是你在尽头等我，最美丽的感觉。 欢迎回来，这里是经典99经典随身听，我是英奇。刚才听到的来自飞儿乐团《千年之恋》。最近飞儿主唱发文称，完全不知道乐团即将发行新歌，而自己呢，也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移出了粉丝专业的管理员资格。尽管如此，他还是祝福了其他两位老师能够写出更优秀的歌曲。16年了，飞儿乐团的解散竟然是以这种方式。最近还刷到小 S 的微博说，他最害怕的就是被别人遗忘了。其实在我看来，最怕的是不管曾经一起经历过多少，最终分离的却是不痛不痒。即使这样，相信你还是依然会期待着每一次的分离是为了下一次更好的相遇。 心海中坚持一种梦，你手中的温暖我好想触摸，茫茫人海中我与谁相逢，你眼中的温柔是否一切都穿越风和雨，是为交出我的心。直到遇见你，我相信了命运，这未来值得去努力。 浩瀚星海中 坚持一种梦， 坚持一种梦， 你手中的温暖我好想触摸， 茫茫人海中我与谁相逢， 你眼中的温柔是否一切都交出我的心，直到遇见你，我相信了命运，这未来值得去努力。 值得去努力，为

景区发展缺资金，景区缺游客，景区想转让，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。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，强大的媒体平台，专业的营销团队，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。咨询合作热线：133-0112-5069，133-0112-5069。 大家好，我是张靓颖。 我是李健。 我是 JJ 林俊杰。 Hello， 各位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金伟。 我是黄晓明。 是李易峰。 我是周传雄。 Hello， 我是梁静茹。 我是王迅。 经典九六九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朱军。 我是蔡淳佳。 听经典音乐就在北京 FM 九六九， 流动的经典旋律，留住最美时光，敬请锁定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， 听经典音乐就在经典九六九， 和我一起听经典音乐，想自在生活就在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。 九六九精英爱听榜， 我家住在黄土高坡，日头从坡上走过，照着我摇动，晒着我的胳膊，还有我的牛跟着我。我家住在黄土高坡，日头从坡上走过，照着我摇动，晒着我的胳膊，还有我的牛跟着我。 九九那个月 午后，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，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，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，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，还有呢似曾画过的轨迹，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， 经典随身听， 分享经典好时光。 九六九，听资讯。 今年九六九，一起听资讯，我是主播莹琪。我国运载火箭将实现海上发射首秀。据获悉，长征十一号运载火箭今年将执行五次发射，包括四次陆上发射和一次海上发射。我国环保税的首个征期在4月1号，目前全国已有26万多户纳税人在税务机关识别认定。根据美国全球预测系统模型监测，北极温度近日出现史上最高温，达到2摄氏度，比正常气温高出30摄氏度以上。据悉，白俄罗斯免签入境并可停留5天的政策已于2017年2月生效，该制度也涉及中国。北京电影学院的专业考试将于3月中旬结束，考生可于4月15号通过该院官方网站查看具体发榜时间。北京市发布2018年推广应用新能源汽车管理办法，办法指出北京市鼓励购买和使用新能源汽车。目前新版《倚天屠龙记》于浙江横店影视城再度翻拍，该剧启用了新生代演员和众多老戏骨来讲述新故事。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听资讯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You know some people just don't know what love is all about. Yeah, yeah, yeah.

只有一次才能永久。 经典九六九，经典随身听，我是英奇。随着三月份的到来，天气也没那么冷了，趁热结婚的新人也多了。而对于即将进入婚姻殿堂的年轻人来说，拍摄一套精美的婚纱照绝对是算是美好的回忆了。虽然看上去很美，但婚纱摄影市场呢存在着很多的猫腻。比如说有些商家表面上给出非常便宜的价格，但真正拍起来呢却不断的加码，最终价格翻倍。所以呢，在这里提醒各位，对于想要拍摄婚纱照的新人呢，一定要提前做好功课，多咨询身边的亲戚同事，注意合同细节，这样呢才会避免让婚纱照这件喜庆事变闹心事。

伸手为你而沙哑， 无数种流沙轻摇着你的脸颊，原本你说好的未来却不会转化， 许过的承诺我就不会再去拿，因为我爱你呀。 欢迎回来，这里是经典九六九，经典随身听，我星期。刚才这首歌来自周杰伦和袁咏琳的《画沙》，他俩也算是老搭档了，合作了很多歌曲。提到周杰伦的音乐，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方文山了，但熟悉杰伦音乐的歌迷呢，不难发现除了方文山，还有一位音乐人也是杰伦音乐路上不可或缺的伙伴，那就是黄俊郎。而大多数人呢，都是因为这首《以父之名》认识了他。 曾经纯真的画面，残忍的温柔。

在什么地方，滚动的车轮滚动着年华，我再也不愿沉醉不能入睡，要继续还是要去面对，梦想在不在前方，黎明的曙光已微微照亮，我四海万界鲜花在盛放，那是辽远星星的光亮，一座南方开，一座南方开，一座南方开，一座南方开，一座南方开，一座南方开，一座南方开，一座南方开， 当你成为一个斗士，才能真正藐视这些风雨，也只有当你修得一颗钻石心，所谓的风浪才会只是你生活中的小打小闹。用大白话说的就是，困难像弹簧，你弱他就强，你强他就弱。今天九九九，我是爱音乐 DJ 云奇，愿2018年我们都能够乘风破浪，越挫越勇。

你微风中浮现的从前的面容已被吹送到天空，我在脚步急促的城市之中依然一个人生活，我也曾经憧憬过后来没结果，只能靠一首歌真的在说我是用那种特别干哑的喉咙唱着淡淡的哀愁，我也曾经做梦过后来更寂寞，我们能留下的其实都没有，原谅我用特别沧桑的喉咙假装我很怀旧，假装我很痛，什么都没有的地方到什么都没有的地方，我们像没发生事一样自顾地走在路上，忘掉了的人只是泡沫，用双手轻轻一触就破，泛黄有它泛黄的理由，思念将越来越薄，你微风中浮现的从前的面容已被吹送到天空，我在脚步急促的城市之中依然一个人生活，我也曾经憧憬过后来没结果，只能靠一首歌真的在说我是用那种特别干哑的喉咙唱着淡淡的哀愁，我也曾经做梦过后来更寂寞，我们能留下的其实都没有，原谅我用特别沧桑的喉咙假装我很怀旧，假装我很痛，我也曾经憧憬过后来没结果，只能靠一首歌真的在说我是用那种特别干哑的喉咙唱着淡淡的哀愁，我也曾经做梦过后来更寂寞，我们能留下的其实都没有，原谅我用特别沧桑的喉咙假装假装我很痛，其实我真的很怀旧，而且也很痛。 关上车门，一键启动，大轮出发。开车，你要做的还有很多。你的贴心的副驾，969车舞飞扬。 北京有约590万辆的机动车，其中奔驰、宝马、奥迪等品牌就有80多万辆。对于自己的爱车维修，奔宝奥车主会追求更高的品质以至于更好的服务。除了 4S 店，很多奔宝奥车主会选择专修门店，而其他一些人对于专修连锁的门店并不是很信任，心存疑虑，生怕在维修过程中店家使用了非原厂件，或者是对专修连锁店的服务水平有些许质疑。在年前开展的首届中国影响力汽修连锁品牌峰会上，我们采访到了华盛汽车技术服务有限公司的负责人。 经典调频北京 FM 969广播电台的各位听众大家好，我是来自广州华盛的外务联络官，我叫安立军。 作为车主，针对奔宝奥汽车的维修问题，我也向他表达了对专修连锁店的疑虑。在与他的对话中，他说的最多的一个词就是诚信。 华盛核心的竞争力，我在台上的时候也讲了，是有一个供应链的支撑。我们华盛的配件供应是专门有一个叫极配正品，总部在上海，它目前呢已经与50多家国际一流的品牌配件签订了一个配件的直供。我们华盛呢还是中国首家非 4S 店体系内的原厂配件的一个授权经销商，当然这些呢都给客户就从源头上解决了一个诚信的问题，配件放心的问题。 截至到2017年，华盛豪车专修品牌已经在全国的24个省市、119个城市有200多家直营网店，直接近距离服务全国奔宝车主将近60万。